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收听 胜在有潮吹， 点解会系有潮吹嘅咁啊？ 系咯，唔知点解咧？因为我哋请咗我哋嘅偶像上嚟啊！ 哇，呕乜捻嘢像？ 好，我哋掌声欢迎先，耶！ 掌声鼓励啊！ 唔系啊，我哋咧觉得咧 forum 啲人咧实在太 dry 啦，成日叫剩女復播啊！ 唔係，就我都好 dry 啊，真係，所以咪成日要搞下奇兵哥同埋嚇神咯，真係你真係 lucky 你啊嘛，而家心悸動啊嚇，你 收乜嘢啊？收聽緊嘅你哋，即係嗰啲聽眾，我諗應該真係 應該幾開心啊！ 好妒忌 我。唔係，我而家諗緊咧，嗱阿心兄同埋阿奇哥都會聽我哋節目，依家阿神哥咧唔記得咗聽咧。 大力都有嘅應該。 大力都有，但係啊，如果阿神哥唔記得咗聽咧。就唔好意思啊，冇你份啦。我哋唔好，我哋喺嗰个桌面啊，唔系，即系嗰个 download 嗰个介绍嗰度咧，唔好打，等佢唔知道。 唔得， 等佢嬲嬲地啊， 咪咯。 但系喺 forum 讲， 睇佢哋自己有冇 check 翻个 forum。 冇错，冇错。 我真係玩死佢！其實今晚好開心啊！哇，見到三個靚女，真係暈得一陣陣。 頭先咧，你一落啱喺出邊咧見到你嘅時候咧，我已經同阿晴講啊，哇！你嗰個 style 其實我一望嘅時候，我中意呢一類型嘅女仔啊！ 喂，你啊， 我 要啊！ 我真係咁樣同阿晴講，我真係中意呢一類型嘅女仔啊！真係，我覺得 係 cute。 即係咧，唔係我係嗰種咧，表面咧正經得嚟咧，其實係內裏骨子裏又唔知咩。 骨子裏又唔知。 又唔知咧，係啊！我哋通常咧，依啲咧係表面好乖嗰啲。 表面之文。 係啦，內裏 open 嗰啲先好玩㗎。 係啊，真係啊！ 曾經咧，我有一個朋友咧，好笑噶。咁佢咧俾一扎相俾我，即係佢同啲女性朋友，男女都有啦，咁樣俾我睇下。你覺得我上過邊一個啊？跟住我一嘢就指個四眼妹，跟住佢話嚇點解你知啊？我話嗱呢種啊就內裏 open 啦、啊。我話佢含吹奶絕擔全部得有得嚟，係唔係？跟住話係啊係啊，你知嘅咁樣咧， 好犀利啊！ 原來咁樣嘅味啊，你就 咪住咪住 鹹。 咪住咪住，我哋今日请咗圣女上嚟，我哋要讲乜嘢？ 你想讲咩？ 我哋等 等咩？ 等阿嘉宾讲。 其实咧，我好衰嘅，即系咧，唔好话我歧视你，但系咧，因为我冇呢一样嘢啊嘛，所以我好想要，于是我就要成日讲咯。我又成日想问喎，好多嘢，好多问题想知。 歧视咩嘢咧？ 好多问题想知。 大家都系女性， 唔系歧视我哋呢啲好奇。 咁系咯，有啲人会歧视啊嘛，咁但系即系 anyhow 啦，即系总之我好有兴趣就系讲下呢个同性恋，女同女嘅同性恋。 我冇问题啊，其实，因为但系即系呢个 topic 其实我哋之前都讲过几次，我惊咧，即系听紧嗰啲人咧又话，哎又系呢。啲咁嘅 topic 啊，咁樣咯係， 跟住即刻 cut 啊，唔緊要 download 咗得㗎啦，我永遠都係呢句， 我同啲朋友講都 係 呢句。 但係個問題係咧，我係即係咧，我真係要好想問一下啲咧，真係實際有呢個經驗嘅人啊嘛，你知㗎啦，即係你哋 discuss 就你哋 discuss， 因為你哋識啊嘛。但係我又唔識喎，我門外漢喎，我有好多嘢想問，好多嘢想知，好多嘢想講喎。 但係頭先你已經就話唔得，今日你就一定要揸。 係噶，入門可以見到個人戴頭啊，完全任從上身架啊， 任人控制啊， 係啊，不能自制啊，真係，其實咧，真係咧，好想炸噶， 好想 你 come on baby， 你知咁啊， 嗱，佢話 come on baby， 嗱，我真係， 我都話我有呢個 potential 啊， 真係炸落去啊， 要嗌兩下係咪啊？跟住， 係咪？琵琶。咩事啊？咁樣咯，我反應 係 揀咗佢先， 我會係。冇嗱，咁就要講翻我呢個揸波經驗咯。嗰個對方冇劈拍我，咁幾鬼開心啊！真 係。咁佢係咪有呢個心理準備啊？嘛， 其實就咁嘅，對方就唔係一個女同性戀者嚟嘅，但係咧，佢咧即係其實好正常嘅，大家係直女嚟嘅。咁但係咧， 就唔知點解喎，即係可能飲大兩杯啦，一班人咁，同埋咧佢咧係真係嗰種有好有波嗰種咧，即係有咁三十八 D 嗰只啦。 哇！所以 咁 特色咯， 好重啊！ 同埋咧，我會發覺咧嗰啲大胸嗰啲女仔咧，係唔中意著一啲厚巴有 plat 嗰啲巴嘅喎。 嗯， 係咪大胸嗰啲即係會覺得好好唔舒服啊？或者其實姐都咁大，費事裝到更大啦。 應該唔係問我嘅呢個， 應該唔係 冇冇得答呢度。 唔係，其實我覺得如果大胸嘅話咧，咁睇下佢哋點睇。哇，大佬講緊 D 嘅話咧，你仲要尖咁厚嘅話， 咁咪 E 咯。 所有嘅 focus 咧就真係就係集中喺嗰度咯。同埋咧，夏天熱嘅時候出汗咧，我諗嗰啲位應該真係唔係好舒服。 係，我覺得所以佢應該係係啦，因為嗰陣時係夏天，因為咁樣咧，所以佢就戴一個薄巴。咁我上次兩個 high high 地啦，咁啊唔知點解，即係其實真係好無意有身體碰撞，跟住咧唔知點樣咧就。兜嘢咁樣咧，就佢日夜揸落我度啦，然後跟住我就唔得先，我又揸落去啦。 你個動作係咪咁樣嘅一隻手咁樣？ 唔係淨係單拖係嘛？ 真係好難嘅，嗱你試下。 雙龍嘅呢個係雙龍打法。 嗱我哋試下 上 下噶嘛，你要明白。嗱咁 舒服嘅喎咁樣。 咁咧大家冇睇近排套戲叫《殺神特工》啊？有冇睇啊？ 冇，想睇啊！真 係《殺神特工》咧，其實咧，佢有一個即係做法咧，就係咧，佢粒子彈咧係唔會直射啊嘛，佢係會咁樣一隻手一飛，咁跟住就橫射，跟住咧就子彈困子彈。我完全咧覺得咧嗰個情景咧係咁樣咯，就係我隻手咁隻手橫飛，跟住我隻手橫飛咁樣，跟住橫飛咁，跟住佢就卡落去 咁樣。唔係喎，但係咁樣喎，你嗱，譬如可能你俾佢揸，佢係咪特別温柔啊？定係點先？即係你被揸嘅感覺先啦、 啊。我被揸嘅感覺都幾舒服嘅喎。 係咪佢温柔啲？ 我一身酥軟咁嘅感覺啊！ 都有啲㗎， 但 係 飲醉酒佢揸嘅力度，我諗應該係即係都幾用力。 唔係啊，但係佢唔係用力嘅喎，佢真係温柔嗰只嘅喎。 你揸翻女仔唔會用 力。但其實咧，佢原本就冇嘢嘅，即係其實佢真係唔小心揸。但 係咧，但係 有佢咧，但係你先話隻手喺度橫飛， 佢唔要樣 啊！我嘅意思係話嗰個動作就係似橫飛，但係咧實際上面咧，其實即係佢係揸咗我一陣咁樣咧，但係咧我咧，哇！竟然愛不釋手啊！ 咁你咩感覺先？ 我真係覺得好正咯，即係好，即係隔住衫，即係好柔順。 即係好軟滑，彈彈手先。 好彈手，即係好軟滑，即係好似有一團嘢，即係。好正啊！即係完全形容唔到咁。 唔 係 啊，但係如果太大個揸唔曬嗰隻手，啲人話啲男人話嗰啲中國奶先好揸噶嘛。 中國奶咩中國奶？ 你咩蒙牛啊？中國奶啊？ 中國奶係好揸啲嘅。 好 攞 個奶頭啊，蒙牛。 揸唔曬。 唔係啲吸手波先好揸啲噶嘛，太大揸唔曬嘅喎。 唔係喎，即係我 真係出嚟一奶成。夾落去五隻手好似飆曬奶咁。 即係成個手咁樣托底咧，跟住喺度捏下捏下咧，都幾過癮喎。不過即係因為即係都唔可以咁過分，跟住我就縮手啦。咁就大家冇嘢，因為同佢真係好熟朋友，所以就冇嘢啦嚇，叫互揸日嘢啦。 咁阿南咧 咩啊？ 你嘅揸波感覺？ 揸波感覺咩啊？講咩太空泛呢條問題？ 咁你揸女人啊？你有冇揸過啊？ 梗係有啦。 咁啊係咯。 揸波係咁，我覺得冇乜特別嘅啫喎。 同自己揸自己冇法分辨， 唔係即係當然啦，級數唔同啊嘛，你明白？咁我試過啲即係 C 級 C 至 B 咁上下啦，即係我個手感我就會覺得，我又唔係太中意太大嗰啲咯。 都話 我真係中意中國魚， 唔係中國牛， 我中意中國牛嗰啲咯。 未然太難， 我中意太難嗰啲。 唔係啊，但係你 一路揸一路難， 係啊。但你那些不是差拿的嘛，是比你差拿的。 比你差拿。 是啊，因为就是他们怎样说呢，你去抚摸他的时候有个感觉的，但我都是比较喜欢吸手那些多一点。 真的吸手那些。 真的吸手那些多一点。 怎样可以搓完咁扁啊？ 不是盡在掌握。你明白，你揸住个 C 级的女性的时候，揸下去的时候，我觉得那個感覺 即係嗰啲肉擠咗出嚟啊！ 你掌握 係啊， 簡直 就係呢一樣嘢咯！我要喺我鼓掌之中咁樣 唱出你嘅五指山啊！ 唔可以走奶啊！ 咁啦，係啊，所以我中意比較揸啲，即係唔係即係我中意比較 B 級啊嗰啲咯， 即走翻手型。 係啦係啦係。 我未試過真係咁刻意或者飲醉酒咁去揸個人鬥個人咁樣咯。 其實 唔 係喎， 要碰撞就會咯。 鬥袋多啲。 鬥第二樣嘢我可能會比較多啲。 喺我班 friends 裏邊咧，其實好多時候都會咁，一飲大咗又好啦，點樣都或者玩緊啦，跟住 鬥 你揸落嚟咁樣，一揸落嚟，妖咁啊！ 我哋聽晚去玩 落 巴 咯。我聽晚玩揸波。 我想玩嘅 揸波咧，點解要咁慢啊？ 加下玩緊， 唔係咧，其實咧下次即係咧依單係有下文嘅喎，跟住咧又，但係都係渣嘅啫。話說又有一次咧，又係兩個飲醉，因為 friend 啊嘛，跟住我真係好開心地同佢講，我話喂。上次咧，其實咧，我揸你咧，我真係揸得你好過癮啊！不如你俾我揸多次啊，好唔好啊？跟住咧， 你吸我 baby， 佢真係佢又飲大一杯，跟住 嚟啊 嚟啊，你揸咁今次咧就真係入咗個 bra 入邊揸， 哇！真係 嗰種感覺更加興奮啊！ 係完全興奮啊！即係幾想真係就地正法啦！真係 咁你真係未試過？ 咁點解唔做咧？ 因為佢嗰陣時已經有一個好要好嘅男朋友啊，所以咧同埋佢肯同我唔可以咁樣明溝佢條女噶嘛。 但 係 又可以 揸嘅咯。 唔係有可能啲男生， 唔係因為我哋即係匿埋一邊，你知道，即係間屋好大啊嘛，啲女周圍啲啊嘛。咁但係即係冇做到啦。但係即係後屘呢一個咁嘅36/38 D 嘅朋友咧，佢就即係真係同佢男朋友啊結咗婚啊生埋仔啊咁啦，我揸都冇得揸。 問都唔敢問啊！ 問都唔敢問啊！所以咧，其實咧， 但係唔係喎？你應該等佢有 BB 嘅時候咧，再試多喎。 係喎，依個感覺真係 唔同啲㗎。 因為嗰樣嘢咧，我已經唔係就係齋揸波，我係想同佢搞咯，我想試下。 有冇錫啊 ？kiss 啊？ 冇啊。 冇啊。 但係齋揸，即係佢真係當好似好生理咁，我俾你揸啦。但係佢又冇嘢嘅喎，咁我咪揸捏下佢乳頭啊。 但係真係，如果有咗嘅時候咧，個胸係更加結實嘅。係 咯。 你 有咗嘅時候係咪已經有奶㗎啦？ 冇， 未 有， 生咗之後 先有。 啊，唔係唔係，佢應該係未生之前嘅兩三個禮拜，佢有嗰啲要搓乳可以逼得出嚟嘅。 哦，但係好痛喎。 係啦，佢係隔硬逼，因為佢通咗個乳腺啊嘛。如果唔係佢生咗之後咧，佢通唔到咧，就冇得喂噶啦。 咁我唔係，你可以生咗先喂嘅。 唔係㗎，有啲真係唔得。唔好呢個 technical 啦，我哋唔講，因為 緊要去養胃。 生仔經 冇辦法啦，講奶啊嘛。講奶梗係聯想到呢啲嘢㗎啦。 跟住後屘呢一個女仔就即係結咗婚啊，生埋仔啊咁樣，好開心啦咁啊，咁啊冇得揸，咁啊冇一個 target 去搞女人啦。所以其實咧，即係咧，我可以咁講啦，我都好多嘢都試過啦。即係除咗搞女人咧， 你其實你打算你搞女啊，定係俾女搞啊？ 兩樣我都想試下啦。 兩樣都想試下。 係啊。 所以我之前先同靜女講咯。 咩 我哋一齊攞 Les Bar。 係啊係啊， 睇翻佢上次去 bar 嗰間都唔錯。 嗱，其實話俾你知咧，Les Bar咧我係去過㗎。嚇 同我哋去唔同感覺㗎嘛。 Les Bar 我去過，但係咧我咧就唔識點樣去溝女咯。 其實 因為咧， 其實應該唔使你去溝女。 唔係，因為咧話說咧，嗱就咁樣，你知啦，你兩個你三個卜卜取啫，我年紀老邁啊嘛。 你唔好俾佢呃咗啊！各位聽眾，你唔好俾佢呃咗啊！ 系， 唔 係 我真係年紀老邁。咁嗱，即係話説呢個銅鑼灣喺嗰條唔知什麼咩街後面咧，咪有幾間嘅，又唔知咩我哋飲緊酒啦，但係嗰間叫唔知乜嘢嗰啲嚇飲品嗰啲嗰間咁嘅嘢啦嚇。咁我有上過去嘅，咁我上去兩三次。咁咧話説咧，我又見到啲人咧一班一班咁樣咯。咁好，即係最衰就係我就同一個男仔朋友。 哦， 係啦，即係男仔朋友同埋另外一女朋友一齊去，咁可能因為有男仔，佢哋就唔敢過嚟。但係咧，都好，都正。我見到有一個大細過我好多嘅，我諗廿零歲，跟住咧，我覺得佢咧，即係佢個樣，我唔識點形容，又唔係靚女嗰只，即係好型仔嗰只咧，即係好掂嗰只咧。然後咧，我真係咧，我靜咧，我就係咪佢話，喂？冇啊，就係想講俾你知你好掂咋。 通常呢啲 moment 咧，我就會哦，唔該。 係咯，即係嗰隻喎。但係咧，最幹就係咧，佢都會 mark down 咗我電話。 嚇！有冇打俾你啊？ 佢後屘又打俾我。不過我唔得閒，我冇去到。 哎 呀，因為發展啊， 因為我知道我 hurt 咗佢咧，所以我就唔會再去啦。但係個問題，因為佢細過我啊，而我冇依個資訊，我唔知點主動，即係我唔知道，如果一條女行埋嚟，其實佢 expect 我要做啲咩嘢啊？佢想我點樣溝佢先為之開心啊？ 我真係要睇心態喎， 係咯， 真係睇心態。你個心態，如果你諗住上去 just for 同班朋友玩嘅話，咁呢啲係艷福嚟嘅啫，咁我同你攞個電話冇問題㗎。喂，大家出嚟，即係下次出嚟有 party 嘅話一齊玩啦。 唔係㗎，我玩我係我好衰嘅喎，我玩我真係要上床嘅喎。 一玩就要上床。 係啊， 要俾啲時間㗎嘛。 咪咯，即係如果你係諗住呢樣嘢，我話咁你要第一步，你一定要做得好好先咯。你或者可能你問到佢話啊，我覺得你好掂啊咁樣，你有冇朋友陪你啊？咁樣一齊玩啦，咁一齊叫佢過去你張台度玩，並唔係你過去佢嗰邊玩喎，咁樣會好啲咯。 但係個問題係嗰個息怒咧，點 get 到佢息怒係得定唔得去定唔去嗰啲，我唔識喎，真係佢要你教下我喎。 是要對方告訴你他有這個想即是想 one night stand 啊， 不是，但 是即我就是不明白了，我經常見到那些呢，即女同志很長情的嘛， 是 好像即是大家一定要好像很長久才行的嘛，但我又不見到女同志 one night stand 多，反而男同志 one night stand 多，那我怎麼get 到個 signal 係佢會同我 one night stand 啫。 其實嗱，假設性我去開嗰間嘅，咁其實有一班固定嘅啦。咁如果有女朋友，其實大家都會知嘅啦，已經係。 咁我唔係，我係陌生人，我淨係想屌一晚啊嘛，大佬。 呢個圈子其實 啊，唔係屌啊，冇得插，所以唔係叫屌，做一晚啊。 呢個圈子唔係好大嘅咋，好細，好容易，真係好容易就會傳遍咯，已經係呢條友仔啊，同阿邊個邊個試過一晚咁樣， 係 好容易嘅咋， 圈子細咗， 係啊，會係咁樣咯，即係但係如果你話你一個咁新嘅人上到去啊，咁你即係你私底下咪同佢。即係玩得開心啲，你咪即係叫佢過嚟同你玩啊，抄每一句那樣啦。一飲完之後，你咪問下佢咯。你喂，你中意啲咩 type 嘅女仔啊？咁通常都好多女仔都會咁樣問嘅，係 嘛？ 係啊，或者佢其實個女仔本身咧都會有一啲。 你話我好似咁樣拍住阿晴妹妹， 摸下背啊， 你覺得我 男唔係咧？會係可能即係玩緊嘅時候玩啲身體接觸多啲嘅嘢。 我真係中意。跌咗啦，冇做到啊！我真系觉得 咁，其实对方会知道。 我上次都跌咗啦，咁。 你话边个 一次 啫嘛？ 讲下边个？ 唔系啊，我讲紧差妹个，我同佢话玩色中，佢话唔要差妹咯。即系可以摸下手仔都好。 系啊， 系啊，同我唱歌嗰个啊，直头咧，唱唱下会同我唱咗嗰个啊。 唔 记 得 咗 啲，唔紧要，你再去复唱下先。 复唱 去埋家。 系真正 好啲先。 我点接收佢嘅息怒话系？得定唔得咧？真係。 其實你要，因為你想嘅時候，應該係你做咗一啲動作，或者即係俾我係意識到你係有呢一 唔係。但係你教下我啦，即係我唔想同佢做人獸，就想同佢做愛咁點啊？ 咩咁冇嘢㗎？你呢個息怒話翻俾佢聽啫嘛，即係你。 我點啊？食翻佢衫，即刻除一翻佢，即刻除佢條褲算啦。 扎波好啲，有手感啲。 我試過咧，就係俾個女仔咁樣行埋嚟，就同我飲嘢，咁覺得其實我同緊另外一個 friend 上去啫，咁佢飲嘢，咁啊跟住之後，咁佢就話喂一齊玩啦，咁樣玩下嘅時候，咁其實佢真係好主動，我都覺得係，咁啊其實眼神嘅交流啦，其實佢我 feel 到佢有啲嘢噶啦，已經係，咁啊佢望住我，咁啊跟住之後。差唔多兩三點啦，跟住之後話你走未啊咁樣，咁跟住之後未喎，你可唔可以送我花旗？ 唔係中， 佢哋會係咁樣啊，可唔可以送我花旗？送你花旗，再唔係我去你屋企都得㗎，係咯， 可以 係 有呢啲。 可以運用啦呢招， 可以運用啦，我學咗嘢，學咗嘢。 係啊，係可以嘅呢啲係 OK 咯，我覺得。 喂，但係嗰陣時我已經天高唔得添。 兩三 點，你唔下次我知你點做啦，下次我知點做啦。 兩三點已經醉咗啦，個晚。 因為你天光都醒咗啦，嗰次。 所以話天光咯。 而家你聽我哋嗌我哋個菲律賓男用買幾多酒嚟飲？ 唔得啊，醉咗。 Morning Q 啊，呢叫。 Morning Q 有 Morning Q 嘅情趣啊，係咪先 ？O K。男人就硬定啲啫。 唔係，如果佢唔係醉咗都肯同你做咧，咁我哋係真愛啦。 我都係，我唔要，我唔要。真喎，我要一 Q， 我都想要一 Q， 我想試一下講到屎我要試下我都要， 要一 Q 唔係要好好先翻 check。 忽然間 好 大鑊， 咁但係點樣㗎？即係好啦，我 get 到個息怒啦，好啦，你去我屋企，我去你屋企啦，咁 咁好啦，即係我同佢搞嘢先，即係你知㗎啦，有啲即係同性戀係未做過插入嗰啲㗎嘛，冇做過性交㗎嘛，可能佢即係都嚇、啊、處女膜都未破咁，即係我係咪問佢話，喂，你想唔想懟隻手指入去咁啊？ 其實唔會㗎，唔會，即係點樣講咧？ 我真係我唔係啊嘛，所以我明識我要問清楚先，即係首先嘛，點算溝女啫？ 唔係，應該要咁樣，你應該係問，你應該要自備假狗。喂，我篤㗎咯喎，咁。 哇！攞條出嚟啊！屌，好似人哋咩紅槍啊！我話人哋劈咗西瓜刀，隨時擺個尾袋一嘢攞出嚟啦。 好硬㗎喎，但係。 我唔中意摆喺后边 ，OK， 摆喺身喺前面咁拎出嚟会唔会好啲啊？ 摆好啲啊，前面我有噶， 我用紧咁样咯，你咪要我分一半俾你 啊？好难分喎， 即系有啲两头啊嘛，同性恋嗰啲， 系要长啲噶嘛， 系啊，长啲会两头咁，你 仲想 咪拿一半俾你？ 你要变到落脚肥啊？ 就喺大髀度咯， 你系打横咁样， 你咪可以扮有条嘢咯，啱啱好，扮有条嘢。 你好自然嘅呢一樣嘢， 你知咧，我啲含吹奶住泛泛得噶嘛。 但係如果你可以第一時間，你第一次啊，講緊你第一次，你已經幫佢含吹奶住嘅話，哇！真係我覺得你好有 potential。 好明顯阿南未試過咯， 即係咁嘅對手啊， 即係越好少接觸啲對手會係咁第講緊佢嘅第一次啊，第一次嘅 咁如果我唔同佢接，咁佢點 high 啫？ 唔係，即係你問 佢，唔係，即係例如果我當我自己男仔，因為要溝佢，我咪當我自己男仔咯。咁我要佢 high， 咁我咪啜佢咯，冇嘢噶。 你溝嗰個應該係一個純 G 嚟嘅喎，如果係嘅話。 係咯，即係我當我係男仔，我溝佢，你知我咁主動，我想問你啲溝女攻略，我梗係我想做男仔啦，係咪先？ 似咯，你溝咯。即係如果我真係 G 嘅話，我一定我 即 係 我 會揀你咧。 係啊，我知 啦。你係要係俾人服侍嗰個多過你服侍人嗰個咯，會係。 乜唔可以互相？ 當然可以啦，但係如果你話你揾一晚嘅時候，我覺得會好難，你會揾到一個。 咁啊係，一晚好難嘅。 即係揾到一個 G， 可能會係同你會。 即係我咪要砸胸啊咁樣咧，好 aggressive 啊！ 好難， 攞個假大 意油仔咁樣， 彈定佢幾多大？唔係，跟住咧，你同佢唱，我不要你的存在， 不要你的永遠啊！ 原來我都係出街咁樣， 又見佢又搞搞， 幸運到破難而入。 唔係喎，其實唔係好多嘢啫嘛，你個假狗牌冇其他唔係真喎， 喺入邊。 如果萬一嗰支假狗可以入電會震嘅，你聽到個吉他有震音頂， 吉他彈你手震啊！ 木吉他變電吉他， 笑癲咗真係， 好啦，吉他。 未到先興， 未出發先興奮啦， 要汪甩都係啲嘢， 好似唔止汪甩咁簡單。我覺得我哋而家要熄咪，跟住就去一次先。我哋要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嘅。 乾兒妹， 係 yes sir。 喺嚟緊呢五集，我要用盡千方百計話俾全世界知，我係一個真正嘅才子啊！ 算得啦。嚟紧呢三集，我会技术性激到话俾你听，你并唔系一个才子，我先系真正嘅才女。 你话 系啊，我话噶，我话逢星期一晚嚟 mobileradio.hk 听交换日记啦。 想知道今周有咩新闻，有咩趣闻，请留意收听我哋 Know Your World IT 时事杂志。 全城熱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熱啦！ 喂，我覺得係咁樣睇。 但係頭先嗰個方面咧，我 唔係你諗清楚，如果用嗰個話嚟睇法咧，會係 聽我都話係我啱， 唔係啊。 傾偈啫，唔使拗到面紅耳赤嘅。 嚟 mobileradio.hk 聽風花雪月啦！翻嚟啦！ 翻嚟啦！ 做乜突然之间咁 dry 嚟嘅？ 咁 dry， 一个都冇 dry 过，想讲嘅。 好漫长啊！只咪后面。 咪系咯，一直都喺度讲紧嘢啊！ 但系咧，即系嗱，即系我就想讲啦，即系我又问咗好多医院嘅情况啦。其实咧，嗱，即系咧，学周星驰话晒，曾经机会响我嘅面前。但是我是真的冇珍惜的，我是真的有一个同性恋机会的，我真的要告诉你。 我觉得人好像有你刚说的，人会背后都有段背山的。 是啊， 这个真的是有这样的 potential， 看你会不会发展下去。 是啊是啊是啊，其实呢有一件事是真的很搞笑的，即话说我都认识很多不同界别的人，有一对我姑且称为体育界，我在那里认识他们，就有一对夫妇，即是个男的做什么体育我不讲啦，但是呢他们呢是都男才女貌的，但是我在一个即偶然机会认识他们，跟着讲一下呢，可能我不知道那个男的三只猫看我入眼啊，怎样呢，他真的很 open 地跟我讲，即当然 我不是只是见他第一次，我见过他几次，他竟然说其实呢我老婆呢是一个女同性恋者来的，我当年呢是追得他很紧要，佢先至肯嫁我噶，咁系追到点咧？就系、话出佢当年系佢另外的嗰、那个女仔系有另外一个伴侣，都系女仔啦。咁咧佢可以咧系追佢追到咧，两条友走咗去泰国旅行咧，系失踪两个礼拜咁样噶。跟住佢就癫晒咁样喺度周围搵人啊，搵佢屋企人啊，搵佢乜嘢咁样。咁但系其实个女仔系因为我觉得啦吓，因为佢不可以去跟一个女同性恋者去做人世，于是他就揀了这个男仔，因为这个男仔对他真的很痴心。还有这个女仔呢后来呢他还要是跟个即结了婚之后跟个男人是生了个女的。但是呢嗱真的是问心的，我觉得我个女人呢是挺傻的。是啊，他真的念的，即是他是那种。如果你話以明星嚟形容咧，即係你覺得邱淑貞掂唔掂？ 當 係啦，佢原來係邱淑貞嗰只格，仲要生完都係嗰只格， 正統女神 啊！正啊！ 其實咧，我就初初唔明㗎，點解佢即係會咁樣啦？即係我哋喺啲酒會嗰度識啦，然後跟住咧佢咧直頭咧即係我初初以為佢當我妹或者點樣咧，即係佢好 nice 嘅個人，佢請我翻佢屋企，咁咧佢老婆咧。是真的穿那些连身裙啊，穿晒丝袜啊，即总之是很靓仔，我有淑贞摆在你面前那只呢，即你很索那只呢，即我觉得啊做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场面很古怪啊嘛，你明白吗、嗯、即一个男人跟着一个咁优秀精的女人，咁好幸福家庭有个女咁样，为什么会邀请我去他这些饭局呢，是不是，我九唔搭八，如果他邀请或者他邀请多一条仔来的，他都说要撮入我同埋条仔啊，是不是、嗯、但不是喎、哦。咁后来怎样呢，跟住再嚇，整多幾次啦，即係食飯食多兩次，見面多兩次啦嚇，即係因為都有啲交割。跟住咧，佢真係好坦白地講曬頭先嗰啲嘢俾我聽，話佢個老婆係女同性戀者，然後其實佢追得佢好緊要，先至會生個女。跟住咧，佢咧就同我講話，其實咧我老婆咧就好中意你，但係我又好想同你做愛。佢、不如咁啦，我同我老婆离婚，同你结婚。佢真系咧谂到雨扇门好响啊！即系 要遮肥埋佢老婆。 系啊，即系佢仲可以夜晚佢同我做爱，跟住佢老婆同我做爱。你觉得系咪好鬼正啊？ 你咪好攰咯。 但系佢想当初唔系追得佢老婆好辛苦又好爱佢老婆嘅咩？ 因为其实个问题就系话咧，佢就系好爱佢老婆，佢好中意呢个女人，但系。因為他就是太喜歡一個女人，他知道這個女人是喜歡女人，你明白嗎、所以他當然不想黏回他以前那個叫所謂女朋友還是什麼啦、於是他就要找我這樣給一個 offer 我、就做他老婆 offer 是真的一個 offer， 他真的是一個 offer 來的，我做他老婆，然後跟著他老婆可以搞我，因為他那時候追得他老婆很貼， 佢真係好愛老婆，佢想係有一個女人俾佢老婆入獄咯，可以咁講。 哇！ 哇我 read 到佢個腦裏邊就係咁樣咯，係咯。 所以正路翻屋企， 正路翻屋企咯， 真係。所以佢真係俾個咁嘅 offer 我，完全係 O 曬嘴咯。 喂，但係而家諗翻咧，會唔會調翻轉佢老婆同你講會好啲啊？ 我真係想咁樣啊！即係我真係想講，如果唔係佢出手，係佢老婆出手同我講話。你都得喎、我同你做啊，你知道我老公做冇嘢嘅喎，但我同你做唔係插入啊嘛，你唔係好有細菌嗰啲咁嘅嘢，所以不如我同你做喎。可能其實如果佢揾佢老婆倒翻又倒我咧、可能我就得咗啦。 唔係，但係你都係一鑊嘅啫。我要 QC， 依家我要做 QC 嘅，咁得咯。跌咗 但係即係其實點解會？即係識啲咩？即係佢都係叫有啲錢喎、啊，佢屋企嚇。即係如果你話佢響嗰陣時同我灣嗰等樓咁樣，佢嗰個市值咧，而家都係好值錢嘅。 嗯 嚇、啊，即係仲所以佢其實佢啲上等人咯，叫做 佢啲諗法都好奇妙 嚇。係，所以我覺得其實啲上等人啲諗法就好奇妙咯。 一石二鳥啊嘛 嚇， 個老公係。可以一石二鳥添咯，基本上 唔係一個老婆都可以㗎， 係啊， 我齋齋地去揾啊， 基本上三個都可以，但係你呢個 offer 對於我嚟，即係如果係我換著我，我覺得係唔得咯。 咁大隻鴿乸 住街，仲抵我都想講，仲抵喎。 我呢個幻想咧，我完全係好撚驚咧，係我同佢老婆磨緊豆腐嘅時候咧，佢從我後面插我屎眼咧。我完全想象呢個場面，我係好驚啊，大佬， 好難咯、 啊，好高難度咧， 擺嗰啲體位啊 ，OK， 你喺度諗緊， 攬大腰係嘛，哇， 使乜啫？ 唔使啊，佢老婆瞓喺度啫嘛，面向天啊嘛，咁佢。咁啊！ 我當佢六九啦， 因為我要踩翻佢老婆， 佢講乜磨豆腐好難六九 喎。唔係即係六九嘅時候得磨豆腐嘅時候難啲。咁如果用口咪得咯？ 玩開瑜伽，我覺得應該冇問題 嘅。難到六九， 原來口交有冇聽過啊？ 二力口交， 二力口交。 即是男人拽拽地都可以试下 印度人那些就得啦 玩瑜伽 是不是我只腳可以摆 开为什么印度人玩瑜伽这么靓我可能由细练到大啊这件事 你扮到上头啊完全是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巧妙在这里 另類瑜伽 好難咯，但係好難，好難想象。 但係即係我覺得呢單嘢咧，係我人生裏邊咧，即係唔好話一個污點啊，即係一個好完全係搞嘢嘅嘢嚟嘅，即係我真係完全諗唔到呢樣事會發生喺我身上邊咯。咁但 係有冇後悔啊？而家 其實我覺得咧，應該咧，我係唔係都好咧？ 我要試下你老婆先， 係啦，我就試咗老婆先。我應該係咁，因為話大佬有屬精喎，真 係咪係咯？ 係啊，佢老婆真係嗰只咧， 而家冇 contact 啦。 冇 contact 啦， 蝕曬。 唔係因為公點樣樣貌㗎？ 佢老公梗係唔得啦。 唔係啊，而家講 嘅唔係 啊， 講鬼佢講呢啲臭啊。 學到 係啊，所以 即係如果佢有呢個菲律賓男用嘅三成啊， 咁啊係啊嘛，唔好意思走先。阿南容都唔知无地自容好啦， 佢已经 定系高兴俾人赞好， 真系埋一边咧，喺度挂住打机算数。 系啊系啊系啊， 咪有你着数啊！咁几多人想做现场观众啊？ 又做一个南容喺度，佢隐身咗啊！只不过 隐身，其实原来今日系六 P 嚟啊！ 不得了啊！真系。 即係咧，我真係覺得咧，即係人生嘅嘢咧就咁奇妙咯。我會覺得咧，其實咧，我會好戥佢嗰個小朋友好慘啊，因為咧，你喺一個家庭裏邊，嗱，佢就咁 offer 俾我啫，我唔受，我唔知佢 offer 俾幾多個㗎嘛。如果到後屘佢係真係得咗嘅話，咁究竟佢個女係叫嗰個人做媽好啊？ 唔係， 定還是叫阿姨好啊？ 好難講喎，可能多個人錫㗎。 Auntie， 有一個爸爸，兩個媽媽喎。 我就未試過遇過呢啲咁嘅情況，真係，即係嗱，你話有一個係同性戀者嚟嘅，女同性戀者嚟嘅，咁佢而家有個男朋友，咁跟住然之後佢問到呢條問題嘅話，我都好 好難去解決啊！我覺得係。 係啊，真係好難解決。 都好多面拒絕佢，又就好似唔知。 咁你點樣拒絕佢啊？ 冇啊，我咪淨話誒。 有冇病？冇病睇醫生。冇病都唔該睇下醫生啊！ 唔係，因為你知㗎啦，即係你知我啲嚇係好似你話頭先話齋係。我係表面斯文，我哋 open 嗰只噶嘛，咁我梗係 reject 佢啦，係咪先？咁古怪。 你點樣 reject 佢先？ 冇，我咪就係話你傻㗎咁咯。 哦，咁佢就即刻冇問啦。 係啦，即係佢就唔會再咩，因為其實我初初當佢冇嘢，因為我都係想即係識翻佢多啲，即係因為佢有好多 connection， 咁我識翻佢多啲啲人啊咁樣。即係其實你冇諗 到咁朋友咁樣。 係你冇諗過咁複雜噶嘛？去食屋企淨係翻餐飯，點知就係咁樣咯。 開餐啦、啊，真係 佢好想開餐啦、啊， 好想開餐，食 大餐啊，真係 好想開餐。 但係我好想講翻就係頭先咪後喺度講一句， 面上 秘啊，同埋嗰個袋袋 啊，秘秘啊， 唔係應該咁講，我哋啊，原來咧聖女咧係識睇相嘅。 係啊，佢可以知道你究竟是大袋啊， 定細袋啊？ 聽眾 send 啲個味嘅相仔， 我哋同你分析啊， 我私人聯絡我唔到。 仲要係 send 埋對眼 OK 咯，上半部 send 曬啦， 上半部 嗰啲你可以唔使 send 冇。 係啦係啦， 同埋私人聯絡電話唔該 啊。阿媽好想揾你， 阿媽等緊你啊，係 有啲 dry 嘅呢排。 dry， 你 dry 乜嘢？ 我都想知啊，你 dry 咩啊？唔係我 dry 嘅，可能要諗緊第二樣嘢，即係好似你哋即係在座咁多都話，我想試下女仔啊咁樣，可能已經係 我試下其他男仔咯，試下男仔， 試多碌，多碌噶咯，已經係 試多碌，有幾多碌啊？ 即 係 數落就多噶啦嘛，你明？ 彩 到 咩一餐？油菜啊， 我未見你上咯， 啃唔落啊！但係我啲咁幼，因為真係唔想啃嘅。 唔係嗱，佢終於講到重點啦，就係佢要操。 我由頭到尾講啊！如果大家留心聽我啲節目，知我中意大頭仔㗎啦。 唔係啊，頭先佢仲講埋另外一個 point。 要耐， 係 係啦，一至幾之約。 阿聖女教我哋點樣睇咧？ 教你點樣睇啊？要收錢嘅喎，你知啲 profession。所以咧，我覺得咧嗱，內容唔好透露啦。如果你真係想嘅話咧，你 send 一個相出嚟啦。期待啊！ 我哋會借你噶。 你 send 相過嚟，如果阿貓唔啱嘅，我就下一睇下啱唔啱。我梗係第一水留翻佢先啦，係咪先？ 唔該曬。 我諗佢哋個心態就阿貓，你千祈唔好啱。 我要 我攞底單啊！大家唔該 mark 定啊！唔該。 我睇到明 to 邊個 OK 嘅啦，已經。 大鑊啊！我哋咁咯，或者咁咯，你 掛情都得㗎，係 email 逼爆，好留翻個 mobile radio 嘅 email 先， 唔好爆我唔 講，啊係喎，貓有㗎， 咩 mobile radio 真係。 mobile radio 唔好亂講，唔好亂 講 ，email 咯， 唔好亂講，唔好亂講，好驚，好啦，咁啊，即係依個真係好鬼好笑啊，真係，我會覺得咧，啊，我呢啲咁嘅人咧，又唔係靚女，又唔係咩咧，竟然有啲咁嘅 offer 收到咧，真係好鬼過癮。 我都係嗰句，唔好俾聖女壓咗啊！ 係啊， 但係其實如果係你啊，譬如你話你想試女性啊，你頭先講話你想其實揀一啲比較即係 G。好女仔嗰類型，你自己想做男性嘅角色噶嘛？你會揀邊一類型嘅？即係佢歐陸會係點樣噶？ 其實咧，我歐陸咧，我真係覺得咧， 係咪一定要波大？ 唔係， 好手感啊嘛，唔係咩？ 唔係， 吸手要。 唔係，其實咧，我反而咧，我好中意嗰啲咧，好野性嗰啲女仔啊！ 有啊，呢度 我唔係啦， 好明顯你就係 啦，已經變咗啦，已經係， 即係好明顯已經射到知道咗。 即係我好中意啲野好野性嘅女仔咧，跟住咧，即係跟住同佢啜啊，揸佢個波裂佢個乳頭， 搞 到 佢， 你包住我杯先， 使 乜 咁驚啊？ 搞到佢哇哇叫咁嘅咧，哇！即係呢下嘢 幸福嘅感覺係咪啊？ 即係呢下嘢有滿足感啊！真係 但係呢個係佢個性格問題，即係你講緊佢性格上嗰啲嘢啫嘛。你有冇以為我要長頭髮要 外形問題？ 個外形係點樣咧？ 眼大大嘅，即係可能會係嗰啲咯。 其實我喜歡何韻詩的體 是嗎？ 是啊，即有少男仔頭，但是呢 又不失女性的女人味， 是啦，但其實呢又姣姣地的，是代插 多兩嘢先啦。 我你个嘴笨笨啊！ 我阵间先，阵间先。 好好啊，就一定会试到啦， 大啊佢， 我一定会试到食落嚟点嘅感觉。唔好意思，我哋就先阿妈，我哋就先。 过 唔系啊，留翻条罅。 你都傻， 喺出面听到啦，唔正啊！ 唔系，即系我好极端，我系想试啲好 wet 嘅，即系好。好，你講得衰啲 MK 妹嚇，即係好好街女啊，可能點樣咧？即係可能十蚊買支唇膏啊，嗰個啫。 好靚妹嗰類， 係好靚妹嗰只， 好嫩口， 係啦，好嫩口。我一係就試好嫩口， 啊 嚇，我一係咧就試嗰啲好好高貴啊，懶係自己扮曬 OL 啊嗰只咧，即係好， 已經好極端 嘅，係啦，好好撚勁嗰只，但係跟住我就。 有冇留指甲啊？有樣嘢有冇留指甲啊？係問緊， 睇下出唔出血啊？ 咩留指甲好難做？ 唔係，你放心，你放心，你放心，我唔會亂嚟啫嘛。即係覺得係，即係我覺得係要有一啲咁嘅所謂嘅我哋叫 prototype 啊，即係一啲好典型嗰啲咧，我先有興趣咯。即係你普通個女仔。哇，大佬，我搞你，你啞啞叫，都是尋常叫聲啊嘛， 係嘛？即係完全係一係靚妹，唔係應該話一望就知道，可以分辨得到佢邊一類型。 係啦， 嗰啲就會比較好。 不過我覺得應該係外語叫搞我搞靚妹會容易啲嘅。 係㗎， 啊， 係㗎，我都覺得係㗎。係 啊，係啊， 即係嗰啲比較易上吊啊，不如咁講。 係啊，冇 錯，係 好衰啊！我覺得你 容易。 形容詞 比較 衰啲咯， 係啦，但係我即係又問多個 technical 問題，我點樣帶女人去開房嘅陰公？ 點樣帶女人去開房？唔係你去我屋企，我去你屋企。 我未試過帶女人去開房。 唔係啊，係女人帶佢去開房，佢唔食啊嘛，佢咩嗰啲叫咩啊？物競天擇嗰啲叫咩啊？唉，算啦。 物競天擇。 唔係啊，好嘥啊！你明唔明？ 哦，係啊。即係因為 話佢有光啊後面， 係我試過俾人話我身上發光， 唔好意思，我隱瞞過，係咪真正神啊？我就係發熱忽啦， 我唔係喺屋企，我係飲醉酒，咁去咗佢屋企，咁跟住之後其實佢喺我面前已經除曬，係除曬， 根本提美勁係咪？ 我根本上冇諗住 搞，唔係因為除曬所以提美勁啦， 我真係見你。慢慢除，但佢除曬啦，咁除曬嘅時候， 佢太趕啦， 佢唔記得㗎，佢同翻我講，佢唔記得，咁但係佢就瞓咗喺度咯，咁啊除曬，跟住然之後佢話，咦，第二日起身啦，咦，點解會除曬衫？你自己除啊，唔關我事咯，咩咁？真係好明顯，因為我瞓廳。 喺房， 喺房自己除乸曬咁樣。 係啊，佢又除曬咗已經。 除曬咯， 佢形容咗係我係一個發光嘅一個生物體咯，係。竟然搞佢啊！ 但係就我係真係好極端喎，即係如果我諗我會去即係同一個女仔做，我就會好想佔有嗰個女仔咯。 嗯。 但係咧，如果咧我係同個男人做咧，我就會好想俾佢佔有咯。 咦？咁即係你有做 B 嘅傾向係嘛 ？B 係咩啊？ TB 即系 TB， 即系做男方。 唔系，其实又唔可以咁讲嘅。其实好多女性自己 都 系，即系同啲异性拍拖嘅时候，你都会想占有对方嘅系。 唔系噶，我如果我同个异性拍拖咧，我会系成个俾晒佢，即系我老啦，你插边度插边度都好啦，即系我话 你要点就点啦。 系咯，你要点就点，你搞我系咪好淫啊？我真系咧，我。 一再強調我係咪好淫啊？ 我真係會問佢，我你係咪覺得我好淫啫？我咪好淫啊！哎呀，我咪好賤格啊！嗰只咧，我係會問佢嘅喎，真係。 啲男仔係咪應該都中意呢一類嘅咧？真係。 我唔知啊，我唔知。 即係好多時候都話 邊類啊？ 好多時候都話即係出街斯文，但係上床就 open 啊嘛。見到你咁野火，又或者你咁開放嘅時候咧，佢哋會好中意嘅喎。其實 中意主動， 我真係會問我，真係問佢，我咪好淫啊？哎，我咪好多水啊？哎，好醜啊！好多水，真係我會咁講 嘅喎。唔醜嘅呢一樣嘢， 大家小讀字者 方便啲， 我買啲錢唔使買 KY 就方便。我好慳㗎，我買咗咩啊？ 又唔 水喎，係咪？ 理解啦， 已經有啦，已經幾好，我覺得。 為曬你著想都仲想點啊？ 但我反而即係如果係比著我嘅，我反而怕個女性會係咁多嘅。如果是服我啊，女 即係我自己都唔係好中意自己會係咁多咯。 唔係好唔知點樣㗎，係一路幫佢整緊嘅時候，你一路咁多水。 我都會攞錢點買搞。 唔係，但其實咁樣係好唔抵嘅，因為咧，如果你多水， 點解會唔抵啊？係 唔抵， 因為 咧費用都太多，唔抵。 做呢個 阿蘭仲有反應啊！所以忍唔住望住我哋。 從呢個物理性嘅角度咧，如果你咧太多水咧，即係就你太濕滑啦。即係個就算你咧好緊窄都，因為你太濕滑咧，個男人太容易入咧，佢就會原本你緊窄都好咧，佢都會覺得你係 攰。 係啊，佢感受唔到，所以就太即係越超多水係唔係太好嘅實在。 啱啱好 handle 住自己的 甜 水， 食咗 handle 自己的甜水，唔代表佢唔濕滑噶喎， 令到佢唔好咁閪，咁你咪唔好咁濕滑咯。 唔係啊，你控制唔到啊， 我點啊？係咯，你話齋， 攞支棉條通一通心，攞索索上嚟，你帶翻嚟，砰一聲就 落落嚟啦。 你唔係膠樽嚟嘅， 開罐頭我下個一聲。 絕一聲啊嘛， 我覺好啲，塞個棉條梳索水， 真係會怕嘅，會怕怕。 係啊，個男人會好驚啊，真係。係 啊，即係你都會怕個對方個女仔係咁濕嘅時候。 唔係，其實應該都會蝕出，除了你自己覺得可能冇咁窄，令到對方感受到唔到你嘅好處之外，你都或者會覺得太濕潤，感受唔到男人嘅雄偉嘅喎。是不是你嗰時太濕你 feel 唔到喂你粗定幼啊即係 feel 唔到你 起入咗難㗎嘛。 佢又調返轉都可能會咁樣㗎喎。 佢唔會搞到你真係滴緊水嘅時候先插佢。 滴緊水啊 我未試過 喎。只會越插越滴㗎啫呢樣嘢。 喂真係要用麵條啊滴緊水大佬。 我索水先唔到玩粗玩啲潮吹嗰啲咁你睇下佢噴喎。 我下次如果真係玩潮吹我一定我擺過呢人哋掟飛鏢嗰啲掉喺夢牆度先即係掟飛鏢嗰啲 嗰啲。唔好 我睇下佢射咗幾遠。 唔係啊紅心叫你男朋友整嗰啲索子索，即中間畫翻一個紅心咧，俾你射啦、啊！你都玩得我， 你應該企喺嗰邊啊，接住啦嘛，大考啊！ 接唔到要點啊？接唔到 要有， 唔係啊，接唔到要調翻轉啊！你攞我攞廁紙筒啊！ 啲冰水嚟啊，大佬，真係驚要好 咗難得啦！ 唔係喎，我想講佢呢度要落呢頭一路搞 你 一路 埋去接啦，咩事啊？人哋海港賣氣團隊都咁做啦，呢頭揈圈，嗰頭趴去接啦。 佢呢頭用緊手，嗰頭咪大個口。 我完全係 get 到你意思，但我真係覺得係好似悲劇咁嚟到。 如果他可以做到技術性激到我啦， 唔想使做咁多嘢激到我啦。 I Q 太咁好似 呢個佢個必殺技啊！哇，真係 簡直係手口並用啊！ 手口並用嘅原意個七處原來喺度啊！ 一噴嘅神馬大口咯，咪就 佢咁呢個成日咁樣嚟嘅，佢口咧真係要大過咩王青啊，大口青啊咁先得。 點多啊，大佬如果係嘅話，好恐怖啊！ 唔係個問題，都係好難接咯。 唔使做啊！依家 貓先會諗到呢一啲嘅，真係成日都想 講。唔係，其實你應該話俾佢知啦，我嗰個閪咧係生喺呢個方位，唔知咩45度角咧。 唔係，唔得，唔得， 大指南針做嘢啊！ 唔可以有提示噶嘛呢啲嘢。 唔係，你可以用手控制嘅，唔係咩？ 即係眼面 嘅，即係 點 啊？你可以 控制，撳住佢尾去。 唔係撳住，唔係撳住，可以幫你擺佢手， 擺翻大個口先至放手。 你自己放手。 唔係，即係其實你好似咧淋花咩，接住個水喉，中意咧亂去邊邊就亂去邊邊咁樣。 邊邊就亂去邊邊。 撳攬住水喉淋頭咧，肥咗啲啦嘛。 有啦，我哋又爆事啦。 冇錯。 可唔可以繼續啊？爆事，我未笑夠。 齋笑喺度。 即係既然爆時咧，我哋繼續講埋最後一樣嘢就係、是、呢、這個潮吹咧復播嘅問題啊，真係 係咯，好多人問啊， 你想唔想潮吹復播先？ 想啊！ 點解咧？ 哇！起碼我自己都聽到好多嘢啊， 係咯， 你聽到好多嘅 知識啊，係 咯。 有咩知識我冇啊！成日講下大， 好似你話你話嗰咩個鼻相，我睇到大細，我完全唔曉嘅咯。多咗你，我今日終於知啦。 我以後最緊要留意人有鼻， 我去眼袋。下次見到呢啲又鼻大又眼袋勁嘅，我會幾咁陰勁佢。 你想洗佢陰勁啊？係 啊，唔係仲有一樣嘢咩？即係話笑咧，其實好笑啊！有一次咧，係啲網友聚會啦，即係我都識幾多網友。咁、有個男仔咧，就即係大家你知啲仔咧，喺啲咁嘅女性 forum 咧，如果唔係咧想溝女咧，就係、是、電車男嚟噶嘛。係。咁啊，好不幸電車男嗰一類。 啊！真 係 不幸啊！ 好不幸。跟住咧，見到佢樣唇紅齒白啊，鼻大大啊，即係各樣樣咧睇啊，加埋啲歲數，跟住我問佢，我話。啊！你個龜頭都幾大喎， 佢凹撚咗啊！ 真係凹撚咗，跟住佢話係啊， 佢個龜頭佢有冇唔順啊？ 佢但你先凹撚咗， 係啊， 跟住有女仔聽啊，我話你嘅長度唔係太長啦，但係 OK 長啦，都滿足到人嘅，佢話都係嘅，咁我話。不過你啲精好濃嘅喎， 咁樣都睇， 係啊，啲精好濃嘅喎，我話你射出嚟咧，分分鐘咧前面嗰幾滴膠住 嘅喎，唔係射滴出嚟啊， 唔係膠出嚟，一通就撇咁啊， 跟住佢話係啊，你點知嘅咁啊，跟住佢話唔好再講啦。跟住其他女仔又想知道，咁我就唔再讲啦。因为其实呢个男仔即系太电车男，我对佢冇乜兴趣咯。咁但可能其他女仔对有兴趣噶嘛？始终人哋正当职业，正当人家，系咪？ 听到龟头大都想试下啦，一晚一 Q 都未嚟嗰啲。 唔系噶喎，但系你龟头大，可能你碌嘢 短啊， 系咯，唔得噶喎，真系。 我未遇过两全其美噶喎。 咁咪咯，咁你要遇下啦，真系。 系啦，要咯，其实好少啲咁经验。 都嚟嗰句啦，你哋兩個會睇鼻， 張相俾我快啲， 係啦，快啲睇下。 喺科林啊， 冇錯，喺科林我先會睇到嘅。 但係你唔想嘅喎， 我啱啱想，放鬆我私人 friend 會幫我搞掂佢嘅。 得，我會 send 俾你。 咁我甄選完之後掟俾我啦。 我唔識睇喎， 唔係 我掟曬俾我。 但係個問題係你，就算你個龜頭大，你都要你自己接納到先得㗎嘛。 唔睇得，唔食得都睇得啊！ 唔係因為個問題咧，你係嗰種咧，做到一陣，跟住到咗頂咧，你就唔想人哋插你嗰只啊嘛。 我唔係噶，可以繼續噶。 唔係，但係個問題係可以繼續，你係唔係好 enjoy 嗰種噶嘛 ？enjoy 我可以再嚟兩三次噶嘛，係咪先？ 你可以 真係高潮無限噶喎！ 你真係高潮無限？ 梗係啦， 咁犀利！ 阿貓 係嘅，阿貓係 嘅。咁唔似男人一次之後就收皮噶嘛？ 唔係喎，但係你如果你齋睇以上論上，你個相係。嗰只即係 high 一次之後咧，其實跟住之後你嗰啲唔係真係好 high 嘅啫喎， 好很 high 喎，真係會 係咪遊越個高山又 一收埋有一班高啊！ 即 係 睇個男仔得唔得？ 咁啊係，即係睇對手咯， 真係 係。但係我哋唔好搶話題又話題，咁即係點？係 啊，潮春玲話，其實講都啱嘅，因為即係講下性徵呢個人咧， 好， 其實咧。佢都應該幾啱你砌嘅，真係。 佢幾多？我對叔叔冇乜興趣。 哎呀，你唔好話你叔叔，人哋好後生， 咪都係我鬼先咁登一樣嘢。 唔係，但係佢應該幾砌得㗎，真係幾砌得㗎，同埋佢肯用口㗎。 哦。 我未試過啦，佢咁講啦。 我接受你意見㗎，幾時見下我先？ 我睇佢相都得㗎。 我未見過佢。 但係咧，點解潮吹唔復播呢？就係因為呢個人仔咧，其實咧，人仔定淫仔應該咁講。呢個人仔咧，其實咧佢有啲問題啊，所以佢就唔會再同我做節目噶啦。 唔得咗。 係啊，佢俾 人嘴得閒得滯啊，因為 係咯 ，KO 咗， 俾正論 KO 咗， 得閒得滯，所以 KO 咗。 冇啊，嗱真係好聲明，問心聲明，我冇搞過佢噶。 嚇！ 後花園都冇掂過佢啊！ 後花園啊，去到。 系啊，后花园都冇掂过，完全冇掂过呢条人啊吓，即系我净系试过有一次 粗略摸下佢大定细嘅咋，但我先未勃起噶， 差唔多嘅啫咁样。 吓、啊，你又知 未勃起啊嘛？唔系差唔多嘅啫咩？ 我知你嘅意思，个个都差唔多。 个未勃起系啦。 咁即系话未勃起， 咁即系话叫一众网友死心啦， 梗唔系啦， 系咪啊？ 个个未勃起， 因为其实咧个问题就系，即系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嘅 partner， 但系好可惜咧，我唔知佢系咪即系嗰一排我咪佢咪话咩，又唔知你朋友嚟香港，跟住可能搞，可能已经搞捻死咗啦， 即系一夜就沉咗落去啦， 吓，即系佢已经冇晒嗰样嘢啦，佢唔可以再做啦。 起唔到機啦！ 佢起唔到機啊，所以咧佢起唔到機之後咧，咁我冇理由夾硬強迫佢起機噶嘛。 真係陰公啊！咁各位聽眾想唔想再聽到上去做節目咧？ 係咯，想唔想咧？喺科林留言， 係 我哋都係嗰句，我哋會做嘢噶啦。 係冇錯啊，所以你哋一定要留言啊！ 有剩女得閒上下嚟，我哋同我哋傾下偈。 唔係你有女俾我揀，我一定上嚟咯。 阿南做嘢， 我已經 target 轉曬㗎啦，因為嚇即係有 dry 咗咁耐咧。 頭先剩女講緊嗰啲 target 咧，基本上咧就係好多都已經係合佢㗎啦。我想講嘅係有 MK 有 OL 嗰啲，只係 OL 好多啦已經。 嗯， 咪係咯，阿晴做嘢。 OK， 咁我哋睇下阿南做唔做嘢先。咁今集係咁多先啦。 好啦， 好啦，拜拜。 点啊？ 唔使咁惊，我唔系 唔惊 咁大眼。 唔惊啊！我简直就系唔惊。头先一路倾紧嘅时候好开心啦，一倾到阿晴都要出咗去回避啦。 阿晴反转咗地下， 因为你头先真系喺现场嘅时候，即刻做咗个实况，就系细佬擒咗阿晴咯，擒住阿晴咯，跟住就话我唔介意做旁观，就去喺侧边旁，即系从旁指导啊。 因为完全系想，即系我想掟舞下咧，我唔识 掟舞下。 我唔想磨人啊嘛，我要做主动嗰个，我明 其实唔系啊。如果你话你两个女仔嘅话，你咁样瞓喺度嘅话，大家 即教剪入霹雳无敌教剪入， 咁样你肯定两个位都会到嘅，两个都会到。如果你话我系做做 B， 即假设成个男仔啲嘅， 即你可唔可以技术指导下我？ 即我男仔啲嘅话，就下面嗰个女仔咯，你就擘大个大髀，咁我就负责咁样帮你上下上下咁样磨。调翻转嘅时候都系一样啫，我擘大个大髀。男啊，我在上面仍然可以擘大大髀，咁你合埋个脚，咁样你亦都可以上下上下，咁样你可以帮我咯，都系。 O K。 帮你几多啊？可以。帮唔系，其实你呢个动作根本上就好似你哋自己自慰嘅时候，自己磨合个阴蒂嗰个位啫嘛，其实系。咁样你磨嘅时候，你都要有高潮一样。 我唔得，我一定要揾一个咧可以俾我 practice 下，我先磨到嘅啫。 一路剩女都是很想找一些人咧，系测试下 呢 一样。 由呢个节目 嘅开始嘅，佢已经系选择咗做阿晴噶啦，已经系阿晴系走咗啦。 好有型啊，阿晴系。 去回避，冲冲块面，洗洗面先咁样。 系啊，佢好惊啊，其实真系。 晒啊！喊一声咯，喺我面前咩事？我冇 谂过。唔系嗱，即系讲真，上一节咧都未讲到呢一个啊。點解潮吹唔服博嘅原因啦嚇，咁嘅性質好唔得閒啦咁。其實咧，我會有諗過咧，就係話咧，會唔會有一啲人俾性徵嘅精靈啊嚇，又想錄音嘅，會想去潮吹嗰度做節目咧？其實有嘅，不妨真係過下嚟噶咯喎。 即係你嘅意思，你係話可以係一啲聽眾啊，其實佢哋有興趣都可以。係 啊，即係嗰啲咩乜神啊，嗰啲咩咩咩 咩手啊，係 啊嗰 啲 咧嚇，其實真係可以過下嚟噶喎，我真係覺得唔賣噶喎。嗱，即係講真嘅，如果你想同我做節目又好啦嚇，點都好啦，傾下偈都好啦，你去潮吹個 forum 嗰度留低，你要 register 嗰個 Skype ID 嚇，留低你個 Skype ID， 跟住咧我咧覆翻你，我就會擲日啦嚇，我會打你個 Skype ID， 我同你傾下偈先嚇，睇下你得唔得先啊嘛，大佬抽情下你先啦嚇，起碼 鬥下佢得唔得先啦真係。係 啊，從你聲音睇下你得唔得，做唔做到呢個節目先得㗎。 有埋面相更加好，啱啱一 度強調要有面啊。咁所以你哋咧，你要留咗你哋自己嗰個 ID 出嚟嘅時候咧，都唔該你哋留埋你哋即係上半 part 嘅樣。 唔係，即係就唔係就唔係咩嘅，即係如果得嘅就留個 Skype ID， 咁我就打俾你啦嚇。咁如果啊，即係留得面相嘅，咁啊益翻我，睇翻面相得唔得？我照啊照啦，唔照啊俾阿貓啦，係嘛？ 多謝多謝。 其實我覺得應該會比較會有人踴躍會去問咯，但我唔知道，即係你知啦，聽眾呢啲嘢好多時候就話，係咪㗎？好驚啊咁樣嗰啲唔敢啊，即係可能會有呢一樣嘢，但你唔使驚。 有幾唔敢？即係一個 Skype ID、Skype call、Skype 係咪先？好似好似好。 傾下偈，傾下偈。如果真係可以做到，我哋真係潮吹嘅節目主持人，哇！同阿性女做，哇！你諗下同性女做啊？ 哇！我冇話佢做啊！嗱，搞清楚，潮吹節目，潮吹節目唔等於做啊！正如我頭先好想嚇，即係搞下情，搞到正常，我都跌咗個身嗰度，幾咁 high 啊！真係想磨佢都搞佢唔到之後，所以話做愛唔等於做節目，所以大家都成日話。點解我好似同性爭會搞嘢咁？其實根本係唔會搞嘢㗎，真 係。你翻嚟啦，成洗完面啦，冇事啦嘛，係咪？ 係啊 ，OK 啊。 啱啱喺度講緊就係啱啱上咗琴你嘅事件。 我好慘啊！ 唔係 咩？唔係啊，應該係話我好慘啊！我驚我會俾啲網民杯葛啊，會俾人杯葛㗎。 唔使驚，唔使驚，唔使驚，即係真係噶。如果你真係嚇唔怕死嚇，留個 Skype ID 俾我，跟住我就嚇稱下你幾多斤兩先，你知㗎啦，要口齒伶俐先得㗎嘛，起碼都。 係啊。 唔係點樣先為之口齒伶俐先？ 口齒伶俐好似你咁咯。 嚇、啊！我先係跟咗少少，係咪先咁樣？先係跟唔接受啊，首先。 係啦，咁即係口齒伶俐先啦嚇，做唔做到另外一回事啦。咁 最緊要 試下先咯，咁。 咁呢 個 試 Q OK， 唔係即係如果即係我不排除如果你樣得啊，你各樣嘢得啊咁樣即 係，我哋都得㗎啦，咁係咪？ 係啊，即係 通常都係咁樣㗎嘛。 啊，即係同你試兩 Q 都冇乜愛嘅，係咪先？ 係冇所謂嘅呢啲，係啦，大家都睇得呢樣嘢，都唔睇到咁保守啦。 唔係，即係我覺得唔係保守唔保守嘅問題，而係喂。好老實講，你贈我開心，我贈你興奮。 所以我就好中意呢一個。 唔係咯，冇嘢啫，大佬，唔係啊嘛，我係咪真係屌你老母十萬九千七先？ 唔好屌我老母，屌我好啦，係咪要咁啊？ 所以其實大家真係唔撚使咁驚嘅，我唔會食咗你噶。 我都信，應該唔會。在現場吃了你的 咪後很難說 剛剛才發生的很難說服人 是吧即好像年輕仔那樣什麼叫做好不行就叫八萬五是吧 八萬五哇好不行真的 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好啦，咁啊，即係嚇呼籲呼籲夠啦，咁啊，好啦， 踴躍啲啦，踴躍啲啦，真係。 我咪嗱盤口開俾你哋噶啦，你哋即係 open 啲啦，就咁啦。 嗯。 即係阿灣每個月會多咗幾次咁咯。 咁你係咪 high 啲咧？咁係咪 enjoy 啲咧？咁你覺得邊個適合你多啲咧？ 喂，好多個喎，好多範疇。 我開名話俾你聽錄緊音。 嗱，有啲可能係嘅咩？唔係嗱，男人分好多種，有啲可能誒前奏得啊，有啲可能個孤得啊，咁個前奏冇咁多啊，有啲可能兩樣都得，但係就比較普通啲。個 waste 就， 但我仍然係堅持要前奏得咯。 你堅持前奏得，可能佢個本身個天分又唔係咁好嘅咯。 唔緊要啦， 前奏先至可以令到你有高潮嘅啦嘛。 其實唔緊要。 我知前奏高潮，但你都想去插入都會有噶嘛。 咁啊係，都係嘅。 咁啊，嗱佢插入啦， 都係嗰句啊，猶如個高山，猶如個高 山。係啦，你去到個高山。中高嘅啫，你想再上高啲啊嘛，係咪先？ 但你好難會遇到一個 OK 又短小，即係好短小，其實好難遇到噶。 你 係 難遇到 啊！你睇 A V 嗰啲乜大佬手指工場過去啊，你明唔明白啊？ 唔係 A V 嗰啲有指， 真係未見過。 手指工場嗰啲擺埋喺一檔嘅時候，哇，好唔掂當啊！嗰條女咧完全咧隻手咧係咁樣，即係 喂咁咪一口咬曬。 個波段咧係咪個袋會大啲啊？ 唔覺喎。 即係咁，你好細小咯，睇落。 佢咪就係少少。 咁係啊！佢又整官上， 因為我見到嗰啲咧個姑大咧個袋又細啲咁。 即係咁樣講，如果佢 要個袋大， 佢個肚腩大啲，個嬌實睇唔到。你明唔明啊？佢一定睇唔到 添啊！嗰啲執男啊，嗰條男同事同我講咩叫執男？原來嗰走埋執死雞嗰啲咧，打 唔埋執男優咧，就係真係係淨係射嘅啫，佢就唔會插個女優入邊嘅。 淨係執死雞嗰啲咯。 係啦，嗰啲叫執男優。 係啊係啊， 你要睇我哋即係潮出個 blog 會有講 AV number one 就會有講呢樣嘢啦。 嗰啲執男， 我大佬好好。 即不能缺少呢角色， 太短，即係好難遇到，好難遇到一個對手，其實真係咁短小啊！我成日都覺得係， 唔係啊！你識嘅人之中有啊？ 邊個啊？ 邊個？ 你講緊你某個算啦，唔講得 嘅，我已經知啊！ 哇！哇！哇！哇！哇！哇！哇！ 哦！佢自己講嘅。 屌我未睇過嘛你 明唔明白佢講得出來是的啦唔到咁樣話自己個咩咩個男朋友咩 咁佢自己佢覺得 OK 冇問題咪得囉 好啊嗱陳年大少唔好講啦嗱即係講幾時帶我去溝女先 Anytime 都得嘅其實 Anytime 而 家我都得唔得啦 十二點零鐘係喎 我早啊 誒近近地咯，六尖嘴都有噶啦，大把啦。其實呢一啲，即係你講緊 less bar， 其實有好多噶啦，已經係真係近地近近地。 可唔可以揾我攞温泉一刻先啊？ 係咯， 温泉一刻，所以你 温泉識徒老馬教我點樣搞啊嘛？即係邊啲係搞得得，邊啲係俾我新嘅食路俾我唔得咁樣嘛？真係。 我諗如果你揾啲斯文啲嘅，未必得噶啦，真係。有啲有即係如果你話你揾啲咁細個咧，一望落去咧，你已經覺得啦。你話所謂嗰啲 M K 啊，嗰啲好易得手啊。我一路都覺得嗰啲好易得手。 即係其實我係要揾嗰啲我中意嗰啲乳牛。 乳牛， 我唔覺得而家時下嘅年青人係都仲即係乳牛噶咯，已經係通常已經而家縮曬水噶咯喎。 好似我咁，我又 扯高咗咯，佢哋個都好高。 但係我真係啲乳牛啲嘢揸落去，哇！正， 嗰個手感充足， 係啦， 要流奶咯，完全係， 我 要逼面差奶咁樣， 要 牛 啊， 唔係啦，但係即係我覺得個乳牛咧，如果係乳牛，跟住咧，即係嗰個黏咧，即係粉粉地啊，紅紅地咧，啜落去咧，好過癮嘅喎， 好難遇到。 但係你有冇試過同女性 kiss 啊？ 冇啊，就係要你教我咯，大佬。 是不是真的要即即示範要教其實不用我想跟男仔一樣 我完全覺得你一點都不一樣 你完全覺得你是我盲公族來的你知不知道 不是啊嘛 是啊 我即是在你周遭應該有很多 我沒有的真的我等你幫我的啦真的 我幫你啊 是啊你幫我 你 我講過很多次的了已經是真的你是我喜歡那一類型我不得的 你呢 come on baby come on我俾你揸好唔好？ 好。呢個 moment 我睇你又要回避一下。 啊唔好啊，我哋可以玩三 P 啊，即 係呢度有五 P。 啊，我哋都爭咗兩個，我唔想。 唔好留咗，唔好留咗。 好習慣咁多人。 驚咩？即係嚟啦！ 我都未試過，即係你講緊就係通常都係温我温我，我未試過 three P 嘅，由頭到尾都係。 不如我哋試下啦，就今晚。 但我覺得嗰個感覺好奇怪，呢度好奇怪，你明白？即係我覺得會係幾奇怪，但係如果你話三個女仔，我覺得 O K 喎。 冇啦，你嚟試下，就嚟試下就金鑊啦，真係就識富係好嗎？ 我俾人用緊啦！ 喂，幾多幾多聽眾恨都恨唔到啊！ 我咪坐喺旁邊拉橫額噶。 我攞嗰啲拉拉球。 頭先我 攞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唔係，我驚我唔可以做到嘅效果係幫阿細女潮吹，你明白啊？ 唔緊要啊， 咁佢幫你咯。 唔緊要，我將我飛鏢擺喺 人哋。我發現過我係唔可以潮吹嗰一類型嚟㗎。 好難㗎，潮吹。唔 緊要啦，你幫我得㗎啦，我唔使。 咩？你唔係話你要 hit 住對方㗎嘛？ 唔緊要啊，得㗎啦，你係都係你啦。 有得你嘆啊！仲想屌你 係咪應該調翻轉咧？你話呢個心態，如果係話我想佔有佢嘅話，就係我嘆緊咯。你明唔明啊？ 你個心態如果是咁樣就係啦， 越食咪 都係嗰句啦，有得你彈啊，唔使食咪，啲觀眾好中意，唔係啲聽眾好中意 live 嘅，好中意 live 嘅。 要我比較中意由 kiss 開始先啊，真 係。嚟，come on， 嚟， 好驚啊！你唔好 驚 啊！爽啊！真系，我话俾你知， 胜咧对手都好柔软， 哇！真系好软喎， 真系掂喎，真系， 嚟其他地方， 我就系及咗一点啫，由头到尾。 我俾个安慰网好唔好？ 我完全觉得自己系识扯， 实在啊！但你惨叫啊！ 突然之间。点算咁啊 ？Sorry， 我要回避啊，因为好红啊，快啲！ 我丑啊！ 唔系啊， 点会啊你？ 我呢啲叫慢慢细味啊，明啊？ 行开啦！ 使唔使俾你伸入埋个 bra 里边摸啦？唉，真系 下系咪都下一回啊？ 下一回先啦、 啊，下一回 咁、 啊、 都系要真系撞下胆先就系咁。 壮 胆，下次买支 Walker 斋吹啦，唔好沟嘢啊！ 哇，咁你哋唔好喺度录紧嘅时候讲埋晒呢啲咁嘅嘢先啊，继续去先得噶。 唔好啊，录紧嘅照讲啦，我哋呢啲真性情啊嘛，我就要想要俾啲真性情俾听众，呢个系 side track 嚟噶，你知唔知啊？ 喂，如果你落到巴咧，你可以即系仍然系咁样嘅话，我觉得我惊你吓怕咗啲嗰啲妹仔。 点解啊？我就要你嘅 advice 咯，阵哥。 会吓怕嘅，你唔系好多个都会觉得系咁 open 嘅嘛？ 哦，咁啊系。 嗰啲小妹妹啊，你讲紧 嘅。尤其是妹妹仔。 嗱如果你对住嗰啲讲紧系可能卅几岁嗰啲 B 嘅话咧 ，OK 嘅嗰啲系。 系嗰啲。 系啦，嗰啲就 OK 嘅。你唔主动嘅，佢都会主动。 Okay. 去撩你嘅，但你讲紧你只不过嗰啲喺度廿零岁嗰啲咧，我谂佢哋真系会惊。 咁即系其实我而家就应该啲 target 就系卅零岁嗰啲先啦，系嘛？ 可以咯，但系 唔系，如果你睇得上眼，你就一就佢。 好难噶， 唔好咁赶咯。 冇啦，真系。 唔系，因为佢要一晚咧，明唔明白 啊？我要一晚啊！ 你又唔系24小时咯，已经系可能讲紧系讲5个钟头，你唔讲唔得喎。 可能系3个钟 够啦。咪系咯，唔讲得喎，即系务求就系 三个钟只手会完噶。 唔系一去到即刻调到，跟住拍几杯即刻走，跟住开房。 好难 咧，短聚下倾下偈，咁培养感情3个钟咯。 系啦，烟香汽水完之后咁样就开始啦。 咁都唔系好讲啊。 总之我打算咧 要搵到先咯。 我打算不断揸佢对奶啊，接佢个耳朵啊。 其实讲咁耐都只不过不停对人对奶去。 系咯，完全就系对住嗰对牛牛。 对住对奶有水咯，冇其他地方。 因为头先已经问过啊，你有冇试过同女性 kiss 啊咁样？但系即系阿成都话冇。 系啊，我真系对奶有水。 净系奶唔得喎。 恋物癖嘅有一个。 原来性女嘅恋物癖系奶。 你识嗰样嘢自己都有嘅，其 实咁我要学下咯 ，OK？ 你教下我点样先为之大家系开心嘅咯？ 阿南咯，唔系，其实好，我觉得呢啲嘢好正常喎。点样条仔点样搞你令到你开心，你咪点样搞条女咯？ 你自己都有噶嘛嗰样嘢，你知人哋点样令你开心，都可以令你点样开心噶。 嗯， 唉，真系救晒命啊！真系。 未試過，可能都係即係所謂即係未試過嘅時候，你未接觸過嘅時候，你會覺得即 係點啊？使唔使情嚟摸下我個奶啊？真係， 唉，唔使啊！你一嚟就 target 咗阿林， 哇！咩啊？頭先佢擒緊你啊！成，唉，真係 我理過我嘅感受啊！擺明我望偷 啊！冇計啊！你一嚟就講要杯大要落。 又是爆咪的时候 不是爆咪就梗的啦 我就笑撚死了好了不讲再不讲这些东西即是又讲了一堆东西了我觉得阿蓝会咳得很辛苦是吧 不是啊是我啊 真的会咳得很辛苦 我想住原汁原味我最喜欢 好，咁然之后 咪啦， 即系同佢讲太撚多啦，好啦，唔讲啦，系咁啦，拜拜。